的形影不离，我大声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呢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是腔隙性的脑梗。 腔隙性的脑梗可能有听众朋友有过这样的病患哈，可能能了解。那么有些听众朋友呢可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腔隙性的脑梗。但是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大哈，他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记忆力逐步的下降了。然后呢他这个睡眠的质量呢也越来越不好了。晚上呢总是要起夜，而且呢起很多次，入睡比较困难，睡着了以后呢又不踏实，容易醒。可能这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中老年朋友。那么其实这个啊都跟老年朋友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有关系。我们就谈一谈什么是腔隙性的脑梗哈。这个腔呢就是一个空腔的腔，隙呢就是缝隙的隙。所以说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它呢是指的不是这个大脑的大面积的这个梗塞，它指的是腔隙嘛，是小的缝隙的一个梗塞。实际也就是我们颅内啊，就是大脑里面的这个小血管的一个堵塞。这个小血管就是那种毛细血管，很小的那个血管发生堵塞了，大一点粗一点的血管呢它是畅通的。那么这个小血管，颅内的小血管为什么容易堵塞哈？它道理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进入脑组织的这些小血管啊，它的这个行走的这个方向呢有一个特点，它拐弯呢拐的是一个直角。就是它突然一下就拐了一个90度的弯儿。大家想象一下，血流通过脑血管的时候，如果通过的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这个弯儿哈，它就比较容易很顺溜着过去。如果它的这个弯儿转得非常急，尤其是要转一个90度的这个弯儿的时候，那么这个血流它转弯的时候，它对血管壁的冲击力就会很大。那么在这个大的冲击力的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时候血管内膜就容易破裂，就容易形成血栓。我们听众朋友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我们坐在车上的时候，如果这个车是急转弯的情况下，大家想象一下，您开车的时候遇到一个接近90度的弯儿，急转的这个情况下是很容易发生车祸的。 如果你要是在车上扶不住的话，人就容易甩出来或者倒了。 对，而且车呢也容易撞上哈，或者撞到路边了，或者撞到过来的这个车了，所以这个危险性就比较大。那么脑血管的这样的大脑里面小血管的这样的结构呢， 就使得我们颅内的这些小的血管，毛细的血管非常容易形成一些小的这个血栓。哎，那么形成的这个小的血栓呢，它就会往前游走啊，走走走走到那个毛细血管的那个盲端，然后它就停留下来。哎，或者是它把一部分的这个毛细血管从中间就堵塞住了。那么堵塞住以后，我们的那个脑组织啊就发生小面积的那个点状的，哎，分布的比较广泛的那种点状的或者是小片状的一个坏死。哎，这个我们在医学上就叫做腔隙性的脑梗。 当然了，这个脑梗大家知道就是堵塞了。头颅里边，脑里边堵塞，而腔隙性就是颅内的小的毛细血管发生了堵塞了。 哎、对 啊， 哎，腔隙性的脑梗就是，也是血管堵，但是它是堵在小血管里面了。 那它的危险性大吗？ 它的危险性它是这样的，因为堵的是小血管，所以呢，它发病就比较慢。哎。不是那么急，你比如说堵的大血管，那这个时候人就偏瘫失语，哎，或者是有生命危险。那么他堵的是小血管呢，就不会突然一下发生这种偏瘫啊、失语呀、有生命危险呀。但是他的这个堵塞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他会让我们老年人逐步逐步的记忆力减退，哎，逐步逐步的这个睡眠质量差，逐步逐步的老年人爱发脾气。您看很多老年人啊，都是性格有改变，脾气很差。您看，就是他年龄越大的老年人，他非常容易发火。哎，一个很小的问题，在我们认为不值得您发怒的问题，但是他就会暴怒啊，他就控制不住他自己的那个情绪，会乱发脾气。那么这个呢，实际不是他老年人想发脾气，是他有了这个腔隙性的脑梗了，他就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情绪了。 其实这就是平时咱们经常说的病拿的。 对，所以这个呢，他是老年人，他是没办法的。所以很多老年人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综合征，他的这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就跟腔隙性的脑梗是有关系的。那么大家想象一下，小血管堵的过程当中，大的血管也会发生堵啊，对吧？它也会有这个血栓的形成。小血管里面有血栓形成，大血管里面也是有血栓形成的这种危险因素的。所以有腔隙性的脑梗的人，一旦发生大的血管的堵塞，就不是你这种慢性的缺氧造成的，你的记忆力减退，你的这种痴呆的发生，你情绪的改变，你睡眠的改变，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生命危险了。 所以说别认为自己现在目前是腔隙性的脑梗哈，还不像这个大血管堵塞呢那么的危险大。实际上呢，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呢，颅内的小毛细的血管已经被堵了，所以一定要多加注意了。 对，而且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哈，它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它是大面积的小血管的堵，那么您说这个问题它就怎么来解决？它只能用保守的办法来解决，只能用这种保健的办法来解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您说吧，他是这个慢性的大脑缺血缺氧，对吧？有些人我就是一个记忆力不好，有些人呢就是我就是 头晕或者怎么样， 头晕失眠，对吧？或者是脑鸣耳鸣，或者是我就是晚上睡不好觉，总是反复的起夜。老年人起夜干嘛呀？去两趟洗手间，喝点水，看看电视，回来躺下继续睡，然后还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快天亮了。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其实也挺痛苦的。 甚至这个心情烦躁啊，爱发脾气啊，脸色不好啊等等，反正这些呢有点像这种亚健康的状态。 对， 实际上是心脑已经出现问题了。 出现问题了，而且你想他晚上睡不好，早晨起来他就晕乎乎的，昏昏沉沉的。按理说早上起来应该倍儿精神啊，起来我遛弯啊，或者是我唱歌什么的，但是起来以后呢，觉着总是力不从心。这种情形，吃点饭吧，早饭一吃完，又困了，又睡了，睡又睡不踏实，总是反反复复的这种情形，家里人，就是老伴儿啊，老两口相互之间也是有影响， 所以说呢，上了岁数哈，如果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症状哈，这些不好的感觉的话，其实可以到医院去看一看，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是这种所谓的腔隙性的脑梗的话呢，真的，你说你这个用什么特别隆重的这样的治疗方式呢，也不见得效果怎么好。所以咱们能不能采取呢，这个生活方式啊，要做改变呐、啊，这个适当的要去运动啊，调节心情啊，再加上一些保健的方式。也许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改观。 对，而且对于这种失眠的这种办法哈，无论是我们物理的还是我们保健的这种方法哈，其实我们也给到听众朋友很多。当然这个很多方法我们也是写在这个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这个集子里面了。 所以呢刚才提到了目前呢我们也是集结了啊这个众多的养生书籍和相关的文献内容的基础上呢将这个节目的内容啊结合在一起，为大家呢提供了这个时令养生的一些办法哈，比如说像食谱啊，运动的方法呀，情绪调节的方法呀，以及中老年人慢性病的防治要点等等的集结成册啊，形成了五行五色春季养生的养生集。目前呢这本养生集呢真的是数量有限啊，咱们是先到先得。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记住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免费索取电话呢是 88864417,88864417。 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春季养生五行五色里面哈，第17页写到的这个早中晚三件事儿，养成习惯可以延年，可以益寿哈。早晨这个事儿我们不说了，咱们是搓手哈。中午是晒背，咱们也不详细说了，咱们就说晚上的这件事儿吧，泡脚。我们说了，有腔隙性脑梗的听众朋友会有这个失眠、睡眠质量差的问题。那么这个泡脚的这个方法，就可以改善我们听众朋友晚上的睡眠这个质量。尤其是泡完脚如何的搓脚心呀，如何的按摩这个涌泉穴呀，对吧？这个呢，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这个改善睡眠质量是非常非常有帮助作用的。 像这本书当中呢说得非常清楚哈，这个老年人要养成呢早中晚三件事儿，能够成为习惯的就会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哈。比如早晨咱们要搓搓手，中午呢要晒晒背啊，当然就后背的背啊。 对。 另外还有晚上要泡脚。 对。 另外一些穴位啊怎么去做呀，书中写得非常的清楚。 非常详细。 一看就全明白了。所以呢现在我们这个养生集呢非常抢手。 非常抢手。 那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的话，别忘了我们的索取电话是 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粘稠度就会增高，由于血液粘稠度增高而导致相应靶器官供血不足，进而出现一系列临床症状，也就是医生常说的老年病的出现。这也是临床医师总是给我们服用阿司匹林抗血液粘稠度的原因。如果血液粘稠度增高未得到及时控制，就会导致血管血栓性疾病的发生，也叫血管血栓形成。血管血栓形成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血管管壁发生纤维化，血管管腔狭窄；二、血液成分发生改变，血液中凝血因子增多，抗凝血因子减少；三、血液流动速度减慢。血栓形成的早期阶段，患者会出现头晕、头痛、疲乏无力、记忆力下降、失眠等症状。随着腹壁血栓的进一步增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管斑块进一步增大，就会产生明显的脑供血不足。除了头晕头痛症状外，还会出现一侧肢体麻木，肌肉的张力降低，也就是肌无力。如果脑血栓形成，血管完全堵塞，则会造成偏瘫、昏迷等严重后果。 按照血管血栓形成的三个条件，长期抗血管壁的纤维组织增生，同时应用从茶叶中提取的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增加血液的活血因子，减低血液的凝血因子，抗血液粘稠度，调节血脂、血糖和血压，是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防止脑血管疾病危险事件发生的有效保健手段。 对于脑血管疾病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提到的腔隙性的脑梗，从外在的表现来看呢，它没有那种大血管堵塞啊那样的危险，但是呢它很多的症状呢已经有了哈，头晕啊、耳鸣啊、睡不好觉啊、心情烦躁啊等等一系列的不舒服的症状已经来了。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办法改善更好呢？ 我们先说说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它的特点哈。腔隙性脑梗的特点呢是坏死的那个脑组织面积比较小，它是点状的或者是小片状的啊，面积比较小。但是它的这个特点呢是它呈弥漫性，这也有那也有，整个脑组织里面呢它是弥漫性的一个缺血缺氧小面积的坏死这样一个改变。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用一个保守的办法进行一个让它这种腔隙性的脑梗来进行改善啊。那么这个保守的办法呢就要有一个要求了，就是这种保守的办法必须也让我们脑组织里面各个地方的这个大脑缺血缺氧的这个地方都得到改善才行，因为它本身病变是弥漫性的小面积的，所以您要改善它这个缺血缺氧的情况，您这个药物到达的那个地方也是要弥漫性的，各个毛细血管里面小血管里面它都要到达，所以这个时候呢才能改善腔隙性脑梗这样的大面积的散在的缺血缺氧的这种改变。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对这个保健也好，药物的治疗也好，对这个药用物质要求就比较高了。 就是一定要能够通过哈血脑屏障进入脑的小血管，改变的脑组织的大面积啊缺氧啊缺血啊这样的状况。 对。 另外呢要增加它的侧支循环量啊，改变它的支代谢异常，保护血管内膜，防止它这个斑块再形成，同时也促进斑块的降解。我想这可应该说是一个改善的方向。 对。那么说到这个改善的方向呢，我们就要提到茶色素了。因为它呢，茶色素啊，它是作为一个药用物质来对脑组织的缺血缺氧进行改善的。它呢，茶色素它分子量小啊，分子量小，它不仅仅能透过我们大脑颅内的这个大血管的这个第四层膜血脑屏障，那么它呢，还可以透过这个颅内的这个小血管、微血管、毛细血管的这个血管膜，对吧？能透过这个毛细血管的血脑屏障，它能进到毛细血管里面去。所以呢，它能改善我们脑组织的这个小的点状的各个部位的缺血缺氧的这个情况。那么为什么人发生腔隙性的脑梗？为什么会这个发生颅内散在的这个点状小片状的这个坏死哈？也和我们颅内的这个毛细血管的堵、侧支循环的不丰富有关系。那么茶色素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增加我们颅内毛细血管的侧支循环的量。那么侧支循环丰富起来以后，我们脑组织的这种点状片状散在的这种缺血缺氧的这个坏死的情况也能得以改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发生腔隙性的脑梗跟脑血管里面的这个脂代谢异常是有关系的。入颅的这个血管里面脂代谢不平衡，对吧？血管里面的这个 里面有斑块，斑块里面的主要物质就是这个坏胆固醇嘛，对吧？那么茶色素进去了以后呢，它可以降低颅内的毛细血管里面的坏胆固醇的量，可以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量。同时茶色素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它可以把我们颅内的毛细血管小血管的这个血管内膜保护得非常好。那么保护得越好，这个小的斑块再形成的几率就越小。这个时候呢，再加上茶色素的改善颅内血管的撤脂循环的作用，对吧？再加上它能进到颅的毛细血管里面，能增加我们脑的供血供氧量这样的作用。所以很多人用了茶色素，尤其是长期的应用茶色素以后哈，很多老年人呢就说以前呢是头晕头疼耳鸣失眠睡不着觉，这些症状呢就改善了。改善了以后，有很多听众朋友呢他是配合应用抗纤维化的。那么配合应用抗纤维化以后，它有什么样的好的这种作用哈，改善的这种情况呢，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说起夜的次数少了，上卫生间的次数少了，原来一晚上睡不着觉七八次的去卫生间，现在一觉能睡到天亮了，一晚上起一两次夜，去一两次卫生间。很多老年人说哎呀非常非常的欣慰啊，一晚上能起一两次夜已经非常非常高兴了。 其实刚才您提到的啊，就是说能够改变呢缺血缺氧的这样的状况啊，增加呢侧支循环的量，另外呢能够防止斑块哈，促进斑块的降解，像这些啊都是很多老年朋友特别需要的。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茶色素哈，它有对人体很多的好的作用。那如果您对于茶色素哈或者是抗纤维化这种方式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另外呢，我们目前正在举行体验活动，报名电话您听好，是8886-4417 8886-4417。但是我觉得不管选用哪种方式哈，甚至很多朋友呢平时要吃一些基础药物等等，这些一定要长期呢去坚持哈，绝对不能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对，长期坚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改善慢性病，我们养生保健，其实这个是我们一生的事儿，也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一生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茶色素啊，它不仅仅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三大作用哈，改善脑组织的供血供氧的作用，增加撤脂循环的作用，改变脂代谢异常的作用，保护血管内膜的作用。另外呢，茶色素它还有很好的平衡血糖的作用，让我们这个血压平稳这样的作用。而且收音机前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是有这个糖尿病的，糖代谢异常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呢也给听众朋友举办了这个糖尿病的健康管理培训班。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他的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跟他的这个饮食的不合理是有关系的。那么如何用合理的这个饮食的方法把我们血糖控制得非常好，这个也是保护血管内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从这点上来看呢，每个人他有每个人具体的病情的状况哈，要有一个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方案，这样呢才是科学的全面的啊。 对，必须是个整体的方案。 对，那如果大家呢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家庭食疗调节血糖学习班开讲了。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极为复杂，至今还没有完全阐明，其结果导致临床缺乏针对病因治疗的药物。调节血糖正常，减少微血管病变的发生，延长糖尿病患者的寿命，降低死亡率，是糖尿病治疗的首要追求。